第七十六集，我发誓我会服从你的命令。一辆消防巡逻车开到了仁一面前，许进下了车，同时后座又下来一个人，陈小飞。罗巷口中队队长王猛和三宁中队队长林少平也前后报道。 队长，参谋长。 仁义敬了个军礼，把平板电脑递给他们，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场的情况。陈小飞观察了一下现场。 探测器和搜救犬马上就到了，王猛，把你们平台车开到楼后面，尽快协助凤凰中队疏散三四楼的群众。少平啊，你带两个人从三楼进去看看情况，不要太深入，注意安全。老许、仁义，我们研究一下建筑图。 是是是。 他们围着坍塌部分的楼体转了几圈，先从外部观察损坏情况。这栋住院部是红武医院最早建设的一批楼，楼层矮且设施较为陈旧，但内部结构简单，就是一排走廊两边房间的横平竖直的设计。为了不影响其他病人，周川的病房被安排在西侧走廊尽头，爆炸后引起的坍塌也主要集中在最后几间病房，没有影响主体结构，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过了没多久，林少平的声音从对讲里响起。 陈队长，我们基本探明了三楼的情况，西侧消防通道已经完全损毁，无法下到二楼，三楼的钢结构正在承受上下夹击的压力，目前看来还是稳固的，但不排除二次坍塌的风险。另外，我从三楼缝隙里看到二楼有火光，不知道是不是爆炸引燃了什么东西啊。 几人齐齐看向大楼，并不见火，这说明火还不大。 保险起见，通知医院把电闸和输囊管道都切断。少平，你们撤出来吧。 这时，通过云梯和登高平台，消防战士们将三楼、四楼的三十六名被困群众全部撤出，除一人伤势严重外，其他人都没有致命伤。而一班、二班也将一名被压埋的妇女救了出来，快速送往了急救室。 啊，陈队长，暖气可以切断，但电闸不能完全切断呢。楼里还有依靠呼吸机的病人，还有手术室在做手术。 你把电工找来，看看能不能尽量把坍塌部分的电源切断。楼里面已经起火了，如果造成电线短路，断电也是早晚的。你们要早做准备。 我这就去找电工。 陈小飞将三名中队长都召集到面前，严肃地说道。 一楼、二楼还有大量病人和医护人员被困，从三楼下行的楼体已经损毁，只能从一楼或二楼的楼体裂缝里进去搜救。这次任务很危险，注意不要加剧结构压力，不要太过深入。这点都给我听好了，不要太过深入，一旦发现坍塌的前兆，必须立刻撤出。 是。 你们一人带两个战士，分三组，每组不准单独行动，发现伤员及时汇报，不要急着救人，要先观察是否有救人的条件。剩下的人我会安排在外部搬运碎石。 是 是。陈队长。 仁义一转头，就看到龚应贤不知何时站在了他们身边。 陈队长，我是红武分局刑侦一大队刑警龚应贤，我请求跟他们一起进去。 龚应贤。 龚应贤淡淡扫了他一眼。 消防救援难免对现场证据造成破坏，我想要最原始的证据，而且尽早了解爆炸物对抓捕凶手非常关键，如果等到几天后清理废墟时再分析爆炸物，就错过了最佳时机。 仁义按住龚应贤的肩膀，将他向后推去。 抓坏人是你的工作，但救援是我的工作，你瞎掺和什么？ 他看着龚应贤认真坚定的眼神，不免心慌。去坍塌的建筑里搜救太危险了，他怎么可能让龚应贤跟着他去拿命冒险？ 这位小同志啊，我们各有分工，你不是专业的救援人员，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。 龚应贤一把抓住了仁义的手腕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将那只手的掌心用力按在了自己的心口。他看着陈小飞，目光犀利。 引起这次爆炸的是我正在办的案子的污点证人，他是被灭口的， 掩埋在那个废墟之下的，不仅仅是凶手想要掩盖的真相，还有我的同事，还有无辜的百姓，还有万源小区死伤居民和你们牺牲的消防战士的公道。 现场顿时一片静默。 龚应贤，我知道你着急，我也着急，但你知道里面有多危险吗？那不是 危险，我当什么警察？ 仁义盯着龚应贤赤红的双眸，两人互不相让地瞪着对方。仁义那只按在龚应贤胸口的手，戴着厚厚的手套，隔着龚应贤初冬的大衣，却仿佛依旧感受到了那蓬勃有力的心跳。 陈队长，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，他面容刚毅，身材魁梧，一看就是个硬汉。仁义在红五分局见过此人两次，他是红五分局刑侦一队的大队长赵鹏飞。 陈队长，你让他去吧，这个案子现在是我们分局的头等要案，凶手参与了至少三起纵火案，还牵扯到一个犯罪组织，加上这个。 赵鹏飞朝坍塌的楼体抬了抬下巴， 涉及了至少两位数的人命，哪怕能早一天抓到他，我们也愿意承担风险。哎呀，老赵啊，你这是为难我啊。 队长，仁义一直在协助他们调查的纵火案，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纵火的犯罪组织，这个组织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现在唯一的证人被杀了，我理解他们的心情。 老陈，那里面还埋着我们年轻的警察，我们非常迫切的需要线索，需要抓到凶手，你帮帮我们。 仁义握紧了发抖的双拳，无奈地看着陈小飞，最终点了头。他一把拽过龚应贤， 给我去换衣服。 两人一起跳上消防车，仁义关上了车门，一把将龚应贤按在了座位上。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玩命的事？上次那个化学罐车侧翻也是，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？ 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些玩命的事？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置于危险中？ 这是我的工作， 这也是我的工作。我的工作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犯罪。 仁义气得脸都涨红了，两人就在狭窄的空间里面对面地坐在椅子上，他们的膝盖跟眼神都无法避免地互相碰撞，他们甚至能感觉到对方粗重的呼吸喷薄在彼此的脸上。龚应贤看着仁义闷红的脸，紧抿的唇和上下起伏的胸膛，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满是对自己的担忧，可眉梢又带着些恼怒和委屈。他心脏狠狠一颤，浑身血液莫名的沸腾了，一股陌生的刺激蠢蠢欲动，他顿时心慌不已。仁义将一套荧光橙色的救援服扔到他身上， 穿上。 我不穿别人的衣服，我要穿你的。 龚应贤没有接，仁义气得直翻白眼，粗暴地脱下了自己身上的衣服，重新扔给龚应贤。龚应贤换上了带着仁义体温的救援服，那被温柔包裹的感觉令他的心绪恢复了平静。仁义也换好衣服，他严肃地说， 龚应贤，你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严格服从我的命令，我不是说说而已，你必须完全按照我的指示行动，明白吗？ 明白。 你发誓？你发誓绝不会自作主张，绝对会服从我的命令。平时我可以什么都听你的，但救援的时候不行，你擅自行动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，还可能连累他人，所以。 龚应贤突然将手贴上了仁义的脸颊，他凝望着仁义的眼睛郑重地说， 我会服从你的命令。 仁义的心脏狠跳了两下，他掩饰的别过脸，深吸一口气。 走吧。